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2月21号初三吓，有喺我身边咧有思华啦，有阿声，有糖水，我系爆石，大家好。 各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喂，咁初三啦，咁今日都系新年啦，希望都各位新年快乐吓，最紧要系身体健康，个个都新年都系讲紧啲 suppose 讲紧啲开心嘢嘅。咁但系咧，即系近排我睇新闻吓，农历年阿梁振英阿郎振英讲个贺词里边咧，即系激死我，佢叫香港人做羊。大家有冇睇过个报道啊？ 有啊，因为佢自己系狼，佢梗系想你做羊啦。 系咯，好 make sense 啊，啱啊。 系啊， 喂，但今次呢段报道又扬威海外，即系 BBC 啊、CNN 啊都有喺度报道呢件事，其实就实情系喺度嘲笑紧佢。 系啊，仲话系 Wolf of Hong Kong 啊嘛。 大家觉得佢呢段说话有冇问题先？ 梗系有啦，佢个贱人去话啊嘛，希望新嘅一年香港嘅人咧都能够有羊嘅特质，系包容共济啊嘛。我想问下佢，点解羊嘅特质系包容共济？ 喂，喺边度睇到羊嘅特质？ 羊嘅特质系包容嘅，黐线。 羊嘅特质系羊群啊嘛，羊群心理啊嘛。 羊群心理啊嘛，仲有啊，唔系话有啲羊叫做领头羊咁啊，羊你要死人头，真系呢啲咁嘅豺狼本性、野兽心肠嘅人，冇句说话啱听啊！真系听到你真系火都嚟啊！真系。 羊有好多种嘅，有山羊，有绵羊啊嘛，咁我谂佢捞乱咗。 唔系，无论系点样捞乱，都冇一种包容嘅特质嘅，系咪？啊！你揾笨咧，真系动物为咗生存系冇包容嘅特质噶，核突真系咩叫包容啊？动物为咗生存，你就冇办法地唔喺个森林里边去生存。咁点解澳洲嗰啲系咁鬼和平嘅咧？嗰啲树熊嗰啲就系因为佢个生存嘅环境系完全唔需要去奋斗啊嘛，佢都发神经嘅。嗰只树熊唔食其他嘢都唔系因为包容，系因为佢食够嘢，佢先休息噶嘛。呢个咩垃圾人嚟啊？真系。 嗱，喺香港就容易啫，农历新年吓，咁啊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咁样啦，咁容易啦。咁但系外国唔系噶嘛，外国羊有好多叫英文字嘛。我以前咧细个喺香港唔识咧，就系知道咧sheep 就系羊，但系原来发觉咧嚟澳洲之后咧，有 goat 噶，有 ram 噶，有 lamb 噶，咁究竟系咩？系边只咧？我哋系 可能以我哋中国传统不嬲唔兴牧羊噶嘛，即系唔系我哋主流文化，但系鬼佬系牧羊起家噶嘛，好多都系养嗰啲 cattle 啊、牛啊、羊啊，咁所以佢哋分得好清楚啊，应该我觉得。Bible 都有讲啦，Bible 都叫你做，即系 Bible 睇英文嘅话，就又分得好清楚噶嘛 ，lamb 同埋 goat 系啦，分得好清楚噶嘛，即系两样嘢，佢就即系耶稣叫你做绵羊，唔好叫你做呢个公羊啊、山羊，唔好做嗰啲啊嘛。 我谂阿梁振英同阿耶稣咧，都系有同一个思想方式吓，咁佢系想啲香港人尽量做绵羊。 阿包成 分唔清楚， 你系教徒嚟噶，你居然将阿梁振英同埋。耶稣想提醒我，真系对你嘅教徒嘅身份打咗一个好大嘅问号。 我真系话梁振英以为自己系耶稣啊，佢可以喺度叫人做羊啊，即系大家本身个心态都唔同。 一个魔鬼会以为自己系耶稣咁恐怖嘅真系。 呢啲真系好戆居嘅嘢，冇反省过自己，完全觉得好似我你哋咧就系、是。过一年咧，好多风风雨雨。今年羊年咧，就希望大家做羊啦，唔好再搞事啦，听听话话啦。但系佢唔会反省下，点解搞到咁叫大镬个？ 同埋咧，我都想讲咧，虽然羊咧一般嚟讲，我哋大家都知啦，羊系比较应该系比较温顺嘅。一般大部分香港人或者世界人类都会咁样睇。好似头先阿伯石话，都系上帝啊、耶稣都叫我哋做羊啊，或者系即系跟住我哋叫牧师做牧者啊，都系有咁嘅意识。但系其实咧喺中國啊，即係唔係話一個以羊為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如果中國人以食物嚟講，最重要其實就真係一隻豬啦，所以家下面係有個齒即係豬。但其實喺《史記》嘅《項羽本紀》裏面一早咧有一句説話叫 很如羊。嗱，当时佢写个很咧就系很很是个很啊，即系很好个很。但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等于好凶狠个很。意思亦都系话羊咧系有一种好好倔强嘅性质，当佢系发起脾气嘅时候咧，佢系可以咧系相当凶狠。咁所以呢个字咧，即系如果我哋咁去睇翻，即使系喺我哋好古老嘅东方文化里边咧。羊亦都唔系我哋一般人所谂嘅系咁冇脑，同埋咧，虽然我哋亦都有讲羊群心理，但其实都唔系话完全系任你予取予攜啊，任你搓圆揿扁咁。咁所以呢个死人梁振英讲嗰啲咁样嘅嘢，嗱，通常你都知啦，我一定唔会讲粗口，不过我见真佢基本上佢讲差唔多任何一句说话，都想用粗口问下佢噶。 但系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如果呢单嘢 BBC 同埋 CNN 都有报道嘅话咧？咁其实会唔会系意味住美国佬系有心做噶啦？因为我发觉 CNN 坐得好行。 冇嘅，你其实由雨伞运动开始之后，一路其实都揾紧位入嘅。因为雨伞革命之后，其实都过咗一段一个比较平静嘅时候。我谂系头先上个礼拜都讲过一个疗伤期咁样样。咁而家即系得闲无事，个 CY 又喺度乱咁吠嘅时候咧，咁你咪俾位入咯。即系譬如好似依排咁，佢又去度假啦，咁边有特首成日咁放假法嘅，咁肯定俾人做噶啦。 又有一间大嘅事就系佢为咗佢个仔咧，就即系铺路嚟到做嗰个干细胞嘅研究咧，即系上一期嘅啱啱呢一期嘅一周刊亦都好详细报道。咁你都会发觉一个咁无耻无能无德嘅人咧，仲要日日喺度讲埋晒要你顺从啲所谓上级嘅意见咧，你真系觉得即系香港系冇普选咧，绝对系港人即系应该系要。我唔可以话要牺牲性命嘅，但系真系一定要行出嚟，然后先至避免日日咁俾人鱼肉咯。 但系咧，即系平时一般你一个地区嘅首长喺度发啲阿风啦，讲下我即系新年有啲咩愿景啊，咁一篇咁简单报道咧，通常 CNN 或者 BBC 呢啲咁嘅大传媒就唔会捉住嚟嚼，即系其实我觉得都系点讲好似好有心去做佢咯，连佢咁样一篇咁简单嘅新年嘅嗰叫系咪叫做国情之文，唔可以叫国情之文啦，即系新年嘅贺词咁样都搞咁大。都搞到咁大，都捉住嚟嚼嘅话，我觉得可能共产党同美国佬后面应该讲唔掂数，美国佬应该系捉住梁振英嚟嚼咯。 本身个 topic 都开啦，咁其实讲真啦，嗱，我睇翻，我 check 翻啦，即系我本身想研究下羊本身有啲咩特性，我发觉有五个特性，咁大家谂下，梁振英究竟想对香港人讲啲咩啦？嗱，羊咧嘅特性就系咧胆小，吓好细胆嘅 ，OK， 咁第二个就系、是。牛头先阿思华都有提过啊，好大脾气嘅，好似好似牛一样嘅 ，OK， 即系啲脾气。 咁系牛定羊嚟噶？ 唔系牛同牛一样都好大脾气，牛脾气啊！啲人话即系，但系羊咧都可以好多脾气嘅，咁所以都系好大脾气嘅动物嚟嘅。咁第三咧就系短视吓，睇唔到远嘢嘅，净系睇前面嘅啫。OK， 咁你谂下梁振英想讲啲咩啦 ？OK， 跟住第四啦就系鲁莽冲撞。OK， 短视啊，又对其他嘢缺乏安全感啊，咁所以咧系好鲁莽嘅，成日都撞板嘅羊。OK， 咁最尾啦，咁羊咧有一个好奇怪特性，就系、是、有朝头早咧去发情交配嘅习惯嘅。OK， 我唔知道系咪梁振英希望香港人多啲生儿育女啦。 系、就是，我都要搵地方住先得噶，住佢嗰间地方我得。香港人而家最大嘅问题，仲讲生儿育女，结婚都唔得，讲得衰啲，开房都冇地方啦。 因为羊喺西方嘅意象都几丰富嘅，你谂下十二星座有两个星座都系羊嚟，一个就系白羊啦，又有山羊啦。咁另外你讲开耶稣咧，耶稣又成日讲又佢系牧者啦，咁、但系佢自己又系 Lamb of God， 佢自己又系代罪羔羊，所以你讲埋啲咁嘅做嘅梗嘅咧，我觉得咁卵出， 你叫人做羊冇所谓啊！你有个好嘅牧者，我冇所谓、啊，你明啊？你有个为啲羊牺牲嘅牧羊人咧，我愿意做羊、啊，但系唔系，而家有只狼喺度，你叫我做羊唔系啊嘛？ 作为一只狼，佢梗系叫你做羊啦，好正常、啊。 仲要代埋罪嗰只添啦， 冇咯，讲系咯，我系狼，我都叫你做羊啦，我要屈成合理啊。 所以呢、這个 做佢嘅梗噶啦 ，OK 嗱，咁讲呢条废柴讲到呢度啦 ，OK， 咁但系咧，我想讲下，因为咧初即系平时咧，我都唔系好信呢啲咁嘅嘢，但系初三咧真系容易拗撬。我今日同我老婆咧喺架车度咧都闹咗场大交，初三赤口。咁咧事完就系咩咧？事完就系咧朝头早，因为我减紧肥啊，即系俾啲 background 大家，我减紧肥，想粗大只啲咁样。咁我朝头早咧就。即系除唔食面包，唔食啲碳水化合物啦，转做饮啲 milkshake 咁样。咁跟住咧，我好自然地咧就将啲 milkshake 咧就落下啲 berries 啊，落下啲香蕉啊咁样。跟住俾我老婆发现咗，我俾我女饮咗几啖，跟住就闹到我趴喺度啦。 咁你系咪嗰只最著名、最近最著名、最 popular 嗰只咁样嘅 berry 先？ 澳洲咧近排咧就俾人发现咗咧有两只 berries 咧， 啲妹啊！ 系梅啦，蓝梅、红梅，系 raspberries 啊咁样，咁咧就发现咧系中国运嚟嘅产，系中国嘅产物嚟嘅 ，OK， 嚟到之后咧就发现咧，我因为可能唔干净啊。处理嘅时候咧，就带有呢个甲型肝炎嘅菌啊，咁咧，喺澳洲咧已经造成18单嘅感染个案，咁咧已经喺每间超级市场咧，咁已经全线回收咗啦。咁喺我已知嘅情况之下咧，我竟然咧俾我女饮埋。 我想问阿爆上你，咁你点答你老婆？你老婆闹你？ 咁我唔系个问题系咧，我唔想嘥嘢，因为开咗，咁我饮完我话我冇事，咁我咪俾佢饮一两啖咯。 你 肝炎啊，大佬！真系，我真系唔帮你喎，帮唔到。 同你老婆讲话，点解我饮嗰阵时候你唔咁紧张啊？你关唔关心我噶？咁样 唔系，佢咪同我讲话，我打预防针，我女未有打咯，所以咪又开车讲到落车咯。 我以为大陆做妹啊，成日有啫，估唔到今次真系做妹喎，真系。 我想讲一讲咧，就头先啊，爆石有啲咩基本嘅错误先。第一，各位听众，我想话俾你听，爆石身形已经系非常之 fit 嘅，佢居然仲要减肥咧，呢、这个已经系咧天地不容嘅事，喺度讽刺紧我。第二咧，佢居然系食住一包毒妹，仲要自己食啊，算啦，老实讲，老婆 俾埋个女， 仲要俾埋自己个女食呢、这个， 听埋个女， 加倍嘅天地不容啊！仲有，我都想问下你，爆石系唔系就系嗰个牌子啊 ，Nannies 嗰只啊？ 唔系 Nana 嗰只，系第二只回收嗰只 Creative 嗰只、 啊，都 系、 啊、 都系 Patif 出嘅，都系 Patif 出嘅。 你 啦， 老婆，我打 咗会 call 咗你都仲食，真系 系咯，真系好离谱。我相信你听众唔会帮你，净系 我为咗今晚嘅节目以身示范啊嘛，谂住。 仲有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甲型肝炎我 check 过咧系点样传染噶 ？Mainly 系。 屎 咯，咪系咯，你谂下嗰嚿屎咁核突，你都居然摆落个口，好核突啊！呢种传染嘅方式咧， 唔系点解佢啲妹咧？我想问下，点解啲妹咧系通过啲自己查唔查到个源头系点解会感染到甲型肝炎啊？ 嗱，佢就查过嘅，咁就发觉咧嗰个妹嘅源头咧系喺呢个冇记错咧就系喺山东啊。喺山东度做呢个嘅 processing 嘅 ，OK， 咁咧咁喺澳洲嘅报纸其实都好详尽报道过，因为咧佢因为今次呢件事咧都牵连大波，因为 Nana's 呢个牌子都系大牌子嚟嘅，即系好多frozen berries 嘅市场里边咧，佢系三个主要供应商之一嚟嘅，咁咧佢喺佢就话咧呢啲 berries 咧系由智利啦同埋中国生产嘅，跟住咧就喺去到中国。就清洗啊，包装啊，再包装啊，跟住先运嚟澳洲卖嘅咁样。 最重点系佢点样，佢哋点通过咩途径感染到甲型肝炎？唔系因为呢个甲型肝炎通常都系通过屎传染噶嘛？咁佢究竟系咪呢个食物加工嘅过程？唔知点样会有啲屎走？系咪咁样 ？Australian 呢个报纸啦，即系鬼佬澳洲嘅报纸里边咧就讲啦，头先阿白石都讲咗啦。咁怀疑咧呢一啲水其实就系水源嘅污染，咁水源梗系同屎有关系啦，因为嗰啲大陆啊或者系即系啲。糞便啊，会流咗落个河嗰度。咁而咧，怀疑呢一啲咁样嘅污染咗呢啲 berries 咧，就喺中国嘅山东省咧系包装噶。咁而呢个省咧喺过去十年嚟咧，已经系深受呢个环境污染嘅困扰。咁同埋山东省佢哋嘅怀疑嗰个水嗰个污染咧，就系来自。嗰度嘅工業重鎮就係一個叫淄博，淄就係林淄嗰淄啦，嗰個字好鬼深嘅。淄博嗰度咧就係即係一個嘅 水源咧係污染。咁大家我諗都知道啦，中國咧有二百幾個城市咧都係。大概有2亿人啊，人口2亿个系冇办法系有安全同埋干净嘅饮用水。咁所以今次咧，直至目前为止有18个人因为食咗呢一啲咁样嘅 berries 咧，而系有呢个甲型肝炎嘅感染咧，就系怀疑根本咧就系喺出口之前喺中国咧已经系因为受到一啲嘅食水嘅污染咧，而系有呢个甲型肝炎嘅呢个菌啦，咁然后就再辗转运到入嚟啦，于是就引起澳洲有一个咁样嘅恐慌。而最重要嘅咧就系其实而家都未系知道晒总嘅人数，因为好多人知道咗之后咧就纷纷去检验啊，咁而家有啲人根本都未有检验结果嘅，咁所以咧就系引起澳洲好大嘅社会上嘅一个嘅反应啦。咁所以咧都要再闹一闹爆石，因为小朋友系绝对唔适宜嘅，应该系成包人，大人都唔适宜。但系你死你就你屎啊！你唔应该再俾细路呢个食，应该成包即刻劈晒佢噶啦，唔应该再食。 咁啊，但系咧，我知衰噶啦，我知衰噶啦。 我觉得今次好威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咧， 又好威。 我哋喂，今次中国有一次扬威海外，大佬上晒新闻，捉住嗰个咁嘅外经贸部部长喺电视机度系咁喺度捉住佢，大佬系咁问佢，喂，大佬如果唔能够保障到呢个中国嘅入口食品安全，咁点解澳洲仲会入口中国食品呢？咁样问到佢口咬，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佢哋冇睇个国情啊，因为大佬八国联军嘅时候唔通唔使报咩？系咪先？你当年打到我哋咁惨，俾翻啲屎水 berry 你食。 当年打咁经典咁惨，冇澳洲噶，你有冇搞错啊？你 唔系啊？英国有份啊嘛？ 有搞错系有英国佬冇澳洲佬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其实咧喺澳洲咧有只有5% 品咧嘅蔬菜或者水果类嘅食品咧系经过呢个嘅海关嘅检测嘅啫。有 95% 即系外来入嚟澳洲嘅食品咧系冇经呢啲咁嘅检测嘅。所以咧其实系澳洲人咧系因为呢件事咧就发现咧话唔得掂吓，即系有95% 嘅外来嘅食品咧，我哋系唔知道究竟食紧啲咩落肚。 其实咧。澳洲都有一个嘅所谓即系食品嘅安全啊或者检测嘅制度，但系咧实际上咧系好唔清晰嘅，好多嘢，譬如话中国嗰啲鱼咧，如果佢系我啱啱报纸里边都有讲到啦，中国同埋南韩嗰啲个拖网嗰啲鱼咧，佢哋即系捞咗啲鱼之后咧，跟住就喺纽西兰嗰度包装咗之后咧，跟住再运嚟澳洲包装咧，就可以变成系一个澳洲制造。嗱，我諗我哋大家喺澳洲生活咧，都會比較係即係係信任澳洲嘅產品，尤其是漁業嘅產品啦。因為我通常我都係買澳洲嘅，咁但係而家發覺根本呢一啲咁樣嘅產品標誌咧，都係唔可靠。咁仲有就係、是、好似頭先阿爆石咁講，根本95%亦都冇檢測嘅添。咁所以我諗我哋都係喺一個好大嘅危機裏邊。 即係樂觀啲咁講，其實都死咗咁耐啦，要即 係我都未死啊！ 即系要舐嘢啦，同埋即系揽住嚟食，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呢个问题唔会系澳洲嘅问题，因为我觉得呢个问题应该会系全世界，基本上全世界嘅问题，因为好似头先咁讲，你啲食物运嚟运去嘅时候咧，你已经唔知道嗰个真正嘅源头系咩，你要去追溯嘅时候咧，已经出晒事，到即系要回收嘅时候，哦，好似台湾嗰个地沟油咁咯，哦，嗰啲凤梨酥已经卖晒啦，咁咯。 哦，事实上系噶，而家我哋话 globalization 咧就即系全球化咧，其实一个全球化。之后嗰个运输业系咁繁盛嘅话咧，其实我谂冇一件世界上好多嘅嘢都好难话系真系从一个源头嚟嘅。咁仲有就系、是、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喺2-3年前，日本亦都系好多人食咗中国嘅饺子而死添啊，亦都系受到即系严重嘅污染啦。咁所以随住全球化呢一件事，又再加上中国嘅产品始终系最平。在在商言商的情形之下呢，我想我們很難說是不吃咯。就算你買的東西它說明是來自非中國的，你都不要相信。 哦，原來加多了一件新的，原來呢有一件事叫做呢在中國 process， 那些產品不需要在中國的，即是那些食物不需要在中國來的，可以在智利來的，沒問題的。但是呢只要在中國加工過來澳洲的時候呢，那你就其實已經吃緊中國 process 過的東西了。 仲有一个问题，头先阿伯石你讲95%嘅嘢都未经检测嘅，咁根本上 我哋能够控制同埋能够知道嘅好少咯。就算真系话系澳洲，都有可能唔系澳洲。好，就算你系佢上面系标示住系边个国家嘅，但系有95%都系无从稽考嘅咧。咁我谂我哋几难啊，保证有呢个食物安全咯。 头先阿 Sam 都讲过话咧，当即系澳洲政府被质问呢件事嘅时候咧，咁佢都作出一啲适当嘅反，即系一啲嘅反驳嘅。咁佢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话咧，其实咧中国嘅检测嘅 standard 咧，同我哋同澳洲检测 standard 其实系差唔多，所以咧都系一个好高嘅 standard 嚟嘅。其实系大家唔需要太担心。但系哇，我听完呢句之后话唔系啊嘛，中国检测嘅同澳洲检测嘅 standard 差唔多，咁我仲信唔信澳洲好咧？而家咁样， 唔系啊，中国 你信唔信香中国人讲？呢句说话系真噶，哥哥仔。 中国宪法都好文明噶，写啲嘢都同澳洲嘅宪法同样水平噶，对国民嘅保障都系同样咁高嘅。 可能仲好过澳洲添啊，写出嚟嗰啲。 平心而论啦，头先阿思华你都讲过在商言商，因为中国嘅嘢真系平，其实系呢个亦都系 globalization， 再加上啲商。即系啲商家想冇搵多啲钱啫嘛，你搵多啲钱咪搵啲平啲嘅货咯。即系你估咁顺啊？而家我哋两间好大最大超级市场咧，嗱 ，Cosy 啦，同埋 Woolworth 啦咁样 ，OK， 即系每个礼拜都有大减价喎，每个礼拜咧都有减多个半价嘢嘅 ，OK。但系咧，你睇到嗰啲食物多数咧都唔系澳洲嘅产品嚟嘅，咁所以咧，即系你去吸引啲顾客买嘅时候，你减价啦，其实大家买嘅时候咧，系好平好平啊。咁其实食里边食嘅嘢，其实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大家都要小心咯。 但我唔好明啊，爆石点样小心咧？头先我哋都讲到个问题嘅症结咧，就系第一，本身来自发展中嘅国家，中国或者其他东南亚嘅国家嘅食物系平嘅，咁佢里边平梗系有原因噶啦吓。咁而佢哋嗰个食品安全系要我哋要留意嘅，但系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点样留意咧？即使你睇晒佢啲 ingredients 啊，即系嗰啲内容啊，即系原产地啊等等，其实都唔可靠嘅。咁我哋作为一个正常人，点样去即系唔系日日拎去验嘅咧？咁点样小心？ 我有个方法去教大家，只要买嘢咧，买最贵得噶。 唔一定噶，唔一定噶呢样嘢，买最贵。 你买乜嘢都买最贵咧，就少啲机会出错。 但系我哋而家农业部长就主张收紧呢个 labeling 嘅 origin labels 嘅方式咯，标签法咯，系啊。 你乜嘢都系 product of Australia， 但系出嚟 turn out 嗰个结果系唔系咁嘅事？ 可能净系个胶袋系 made in Australia 啊嘛 ，product of Australia。 佢而家好搞笑嘅，佢会话咧系 ingredients，OK、okay? 系即系有 ingredients of imported goods 咁样啦，跟住就系 product of Australia 咁样嘅。咁基本上咧就好似头先思华咁讲啦，可能咧个胶袋系澳洲做嘅 ，OK， 其他入边嘅所有嘢都全部唔系澳洲嘅，可能系非洲嘅 ，OK， 但系咧个盒就写住 product of Australia 咁样咯。 所以我自己咧就觉得，其实归根结底都系呢个全球化惹起嘅祸。如果我哋真系好似翻以前咁，我记得我哋好多我二十几年前嚟澳洲咧，但澳洲唔系好多 import 嘅嘢嘅啫嘛，尤其是农产品，根本绝大部分，我谂系绝大部分都系澳洲自己本土。咁当然啲嘢唔系好平啦，但系我哋会觉得食又好味啦，又系真系好放心。 有啲嘢系。以前平过而家个，例如海鲜啦，因为佢就出系啊嗰啲人， 同埋都系真系觉得系嗰阵时当然系放心啦，亦都唔系话有咩全球化。虽然嗰阵时候咧，譬如我哋着嘅衫系好贵嘅，因为都系澳洲做嘅，但系咧都系即系简朴啲啦，个人嘅生活。而家相反，譬如啲电器啊、衣着啊嗰啲好平咧，第一就造成极大嘅浪费，第二咧就系、是、根本我哋系越食个人就越冇信心，同埋。对整个检测系统啊，整个澳洲政府，澳洲你都知啦，好多嘢都油污，咁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冇晒信心，亦都唔知道点样系自处咯。我反而有一个办法咧，我就唔系好似阿白石咁话买贵嘅，我就会睇佢个原产地，即系譬如我尽量唔用中国产地嘅，我会食台湾啊嗰啲啦。但你都知啦，有时唔系得到，唔系你可以真系样样都自己选，但我尽量真系。唔用中国嗰啲，我又觉得好似自己放心啲咯。 即系而家中国嘅入口食品入口食品出口问题咧，其实有两点嘅。第一就系咧，而家好澳洲嘅法 咧，就要披露呢个 ingredients 啊，但冇话要披露啲嗰啲原料系边度嚟。咁、而中国系出口好多原材料食品，可以上次三聚氰胺嗰啲咧，咪就系奶制品，咪出啲奶粉咪就系原材料咯。咁你譬如好似今次加工咁样啦，咁加工佢可能会系写 made in China 嘅，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就好多时候啊、譬如我哋买一包嘢食咁样啦，佢可能喺几笪地方加工完之后再运嚟澳洲噶嘛，咁其中而家有一个建议咧就话，喂，不如咁啦，你写明唔系中国做噶啦，即系啊，即系佢话你要写明系唔系喺中国做嘅，咁你即系要容许人哋咁样做，咁我哋买得安心啲咁样咯。咁我觉得呢个都可以考虑，我宁愿俾贵啲嘅阵。如果你同我讲话所有依包嘢食里面所有嘅嘢都冇一样同中国有关系嘅，咁我会俾多20% 咯，俾多20%咯。 譬如啦，我话俾大家听，即系譬如我哋嗰啲包装，我啲 product Australia 咧就有个咧三角形呢、这个绿色嘅标志喺袋鼠喺上面嘅，叫做 product Australia 嘅。OK， 咁如果好似头先阿 Sam 讲咧话，佢话呢个 product 咧系 not from China 嘅、譬如有个中国旗，跟住咧有个打大交叉嘅，咁可能会卖得好啲。 我一禁止个标志，有中国个地图喺入边咁样。 哇，咁唔得喎，咁排华喎，会唔会啊？ 唔会排华。 一排咁话啦，全世界。起码在个意识形态度已经是了。 我觉得这些杀人填命欠债还钱很应该的。不过问题是八国联军条数找到几次呢总有一天完大佬这样下去不行、大佬。 都说不关澳洲事了。 都话负债指环咯，咁你跟同一个女王啦，系咪先？而家入埋你数啦。 人始终有个贪念啊，即系当人即系我睇翻啲报纸嗰啲报道咧，问翻啲嗰啲师奶啊，问佢哋，咦，究竟你睇呢件事点样睇啊？佢话：喂，吓、澳洲咁多地，咁多农地种咁多 raspberry， 咁多 blueberries， 点解要去喺中国度入中国呢啲咁嘅地方度入呢啲咁嘅嘅 mixed berries 咧？吓、点解唔可以吓、用翻澳洲嘅梅咧 ？OK， 澳洲人用翻澳洲自己嘢咧 ？OK， 嗱咁。坦白咁讲，贵啊嘛，大佬，贵你又唔肯买 ，OK？ 咁点解入中国啊平啊嘛？咁你可以半价啊嘛？咁你咪先会买咯，系咪？所以系好正常嘅事。 ABC 访问过个农夫，佢话点解澳洲啲 berries 冇中国啲咁好买啊？佢话冇办法，我喺度请个人摘 berries， 要俾14蚊个钟，喺中国2蚊一日，咁你好难 compete 嘅咁样。 事实上是啊，你想都想到啦，如果我哋在澳洲做一隻真係所谓以前嗰个咩 Butcha 嗰啲任何嗰啲 UGG 是一种啊，另外一个好著名嗰种皮靴呢,Charles 王子嚟嘅时候都要买嗰种皮靴，诸如此类呢，澳洲基本上而家已经冇咗自己本土嘅工厂或者本土嘅制造业，就係、因为你哋係做緊工啊！我曾經開個鋪頭，根本作為一個即係僱主咧，你要請一個工人咧，嗰啲背後嗰啲即係多如牛毛嘅税同埋嗰啲人工咧，係你冇可能同中國嚟到即係競爭。你可以自己同澳洲嘅其他嘅行業競爭，但你如果要從中國競爭，你係冇可能。咁所以咁嘅情形之下咧，即係我覺得被訪問嗰啲婦女都係好婦女咯，即係喺屋企嗰只。佢唔知道澳洲雖然真係即係地廣，但因為人稀，而因為各種各項嘅一啲嘅税項或者係所有嘅 expenses 咧，係導致澳洲嘅嘢根本係無從競爭。如果你要同中國競爭嘅話，我講下。 哦，呢啲唔係無知富裕嘅想法，呢啲係好多人都咁樣諗嘅。 我同啲朋友 講親話，喂，即係其實而家澳洲咁落去一定撲街喎，經濟啲嘢咁貴，大佬你睇下三大車廠執曬啦，係咪先？咁落去唔掂嘅喎。佢哋會話：，喂，咁我哋嘅生活水準高啊嘛，我哋嘅 living cost 係高啊嘛，同埋we are not competing on cheap labour 咁樣講。咁我心諗，喂，呢個唔係重點啊！你睇下好似希臘咁樣，係咪先？咪搞到咁撚大鑊咯！你一定要點樣講？你啲人工貴得咁緊要嘅時候，根本就冇可能可以搬到嗰度生產任何嘢。而家好少少嘅澳幣落翻嚟啲啦，啲澳幣對八算嘅時候，一對八對翻港紙一對八嘅時候，點頂啫？所以你 Toyota 啊，你通用汽車啊，都喺澳洲執咗。 我事实上是的，好像你讲希腊咁咯，即系啱啱而家嘅报纸，即系最新资料就系澳洲嗰啲嘅 social security 啊，即系社会福利嘅开支系每秒钟5000蚊，系每一日1亿几，咁于是喺咁嘅情形之下。你如果大家又話要唔 cut 啦，一 cut 咧，你知政府一話 cut 呢樣 cut 嗰樣，就俾人又反吐啊，又抗議啊。喂，但係事實上咧，嗱，我就老啊，我都就嚟可以退休。各位哥哥仔，你哋係要還呢場債。我不嬲都話係應該要 cut 好多嘅 expenses 嘅個政府，但係個個都唔肯嘅話咧，遲早希臘都係我哋嗰個即係模式嘅啫。於是即係個個都唔肯 cut， 但係事實上你個生產力又唔係真係咁高嘅話咧，你又同人哋競爭唔到嘅話咧，我覺得我係為你哋而擔心噶。 我都好擔心啊！我路就係會撲街，撲街型噶啦，其實已經係 啊，其實而家已經係啦。咁你話嗱， 啲 money boom 之後仲有啲咩啫？我真係好擔心啊！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大刀闊斧 cut 福利啊，大佬。 真係要 cut 嘅，唔係呃你啊！真係，喂，大家唔肯 cut， 咁嗰啲攞緊福利嘅人仲惡過乜？ 唔係，上次阿爆石就批評我話嗰啲私怨啊嘛，糖水都批評我話嗰啲私人恩怨啦。喂，其實除咗我自己買嗰份保險之外咧，咁因為政府強制要買啦，唔買就要交多啲税啦。咁我買咗保險之後，我仲要再交 Medicaid levy 噶嘛，即係另一即一定要交嘅税項啦，就俾個公營嘅醫療體系啦。我一年都交千幾蚊，但係我3年都睇唔到一次醫生咯。咁但係我唔係，但係呢個唔係重點。但係譬如我交咗啲税去咗邊咧，就係、是、上次我睇身嘅時候就見到啲 uncle 啊，佢冇嘢做啊，咪揾個醫生出去打牙膠咯，一個禮拜2-3次咁樣，就睇到護士都識曬佢，熟得好緊要啊。咁佢唔使錢啊嘛，係嘛？咁好，咁咪咁樣咯。但係你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咁其實係咪我哋呢啲年輕或者我哋新移民啦？咁我哋為個社會貢獻加咁多税啦，其實係咪即係幫上？ 唔係，我明佢嘅意思啊。所以其實咧，我係非常支持而家個政府咧，就算睇醫生咧，都係要俾一啲嘅7蚊係嘛？曾經提議過，即係我知道好多人係反對，但事實上咧，阿 Sam 講得好啱，根本好多人係唔需要去睇醫生咧，但係因為佢真係得閒嗰頭，或者睇醫生因為唔使錢。我其實講過好多次咧，凡係唔使錢嘅嘢一定係浪費。當然我哋都要明白，有好多可能女譬如一個家庭主婦，佢有3個仔女，如果真係啲小朋友病，每個都要俾幾蚊，其實真係幾辛苦。我唔係做政府嘅人，我唔知點諗，但事實上唔使錢咧係一定會出事嘅。咁同埋我真係好覺得你哋呢一代要咁樣還債係唔公道。咁所以咧，我反而覺得你哋應該係支持啊！如果係真係睇醫生。你俾一部分嘅錢下，或者譬如我就算講，就算俾3蚊都係好嘅。總之唔係完全免費咧，我相信就會 cut 減好多係冇需要真係睇醫生嘅人咯。我唔知道點樣去平衡呢一個嘅事件，但事實上咧，澳洲嘅福利咧必然喺你呢一代咧係一路 cut， 而且你哋係要負擔上一兩代嘅好多嘅債咧，係真係應該要好好咁樣去而家要去即係勒緊褲頭，由我哋呢一個時候開始係啱。好，咁不如我哋講翻呢個食品安全嘅問題啦。我自己咧就咁样睇嘅，其实咧食品安全咧，如果世界人口系咁样不断嘅增长咧，其实我哋冇可能系要求食品系一个好安全、好洁净又好廉宜又食得饱71亿嘅人口。咁所以其实我当然系知道中国有好多嘅问题，中国都有好大嘅污染，但系不能不客观地睇咧，如果唔系用一啲咁平嘅食品。又或者不是用基因改造的话呢，我不相信我们这个世界的资源可以，不要说喂饱啊，即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是未吃得饱的，即甚至是一半的人呢是饱有都不一定可能。所以呢，我常常都是觉得是一种很矛盾和挣扎。我知道中国食品是非常之不安全和非常之污染，我也都是心痛污绝。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真的要想一些办法，是怎样可以是廉宜地制造到食物，而又令到越嚟越多嘅人係可以得到温飽。仲有另一個我係想特別提出嘅就係點樣可以阻止浪費呢？嗱，我明你個紙皮我唔喺中國買，咁我去澳洲買啦，或者去其他嘅國家買啦，個成本會貴好多。OK， 咁有更多人係幫唔起啦，啊啲有國家越落係幫唔起啦。咁於是喺咁嘅情形，更多人嘅人會餓死喎。即係我哋澳洲人可能可以係俾多20% 或者買貴少少都我哋願意，因為唔願意食毒嘅。但係一啲落後嘅國家，一啲發展中嘅國家，佢哋啲人係。你話俾佢聽，嗰罐奶粉有毒，佢哋都要開嘅，因為佢哋係 啊，火人皮，佢食毒奶粉可能就3年之后死。 系，但系呢个系两个唔同嘅问题嚟嘅，你即系起码你要俾人有个选择啊嘛，系咪先？你譬如一啲大部分而家中招次次奶嘢奶得大大镬嘅，都系一啲已经发展嘅地区，即系咁你要俾人选择就话，我宁愿俾贵啲，我选择唔买大陆嘅嘢嘅食品。咁你话一啲穷困啲嘅国家，咁佢冇得选择嘅。喂，咁你焗住要食啦，系咪先？第一个问题系睇啲人唔知情嘅情况之下食嗰啲毒食品咯，即系其实全个世界都低估咗中国人嘅创造力啦，系咪先？点样可以将同埋对嗰个化学嘅知识啦，即系将啲诶听都未听过嘅物品又沟落去啊，咁然后有阵时又扮啦，即系鸡蛋都有假噶啦，咁呢啲问题其实大家都即系都思考紧究竟诶点样做咯。但我觉得最重要就系点样讲，你唔可以话哦，你唔食毒嗰啲金养活唔到咁多人，呢个系两个问题嚟嘅。 反而调翻转讲，我又觉得唔使咁悲观嘅，因为随住人民币佢而家其实唔低啦，比起澳币都系，佢一啲都唔低噶啦。就系因为佢唔低，所以啲人先至癫咗咁落到香港买所谓水货或者走私货。其实当然相对澳洲嘅人嘢嚟讲，佢都系低，即系都系平，但系事实上。以佢咁樣嘅質素，咁樣嘅質素嘅東西賣到咁嘅價錢，其實我諗我哋已經開始覺得，中國嘅製品唔係特別低，同埋而家喺市場上已經見到有啲其他東南亞國家嘅產品越嚟越多添，而且 其實一樣我最猛嘅嘢就係咧，除咗呢啲咁嘅食品問題之外咧，我自己作為澳洲人啦，用緊即係住喺澳洲依笪地方咧，我最猛嘅就係咩咧？嗱，我想買奶粉 ，OK， 我去超級市場買奶粉，澳洲做嘅奶粉就俾中國人買曬。OK， 我去买翻啲我自己平时喺澳洲食嘅嘢，就系、是、中国嚟嘅，咁原来有毒嘅。我自己出产嘅嘢，你又攞走晒。我食你整出嚟嘅嘢咧，我系有事。即系 咁要问一问你，要问你要问一问一个问题先，问下自己，你系咪中国人先？ 知你真系 黄皮肤唔一定系中国人嘅，冇理由黄皮肤姐就夹硬一入话中国人噶。我啲细路全部话自己系 Australian 嚟噶，千祈唔好话系中国人。 喂，最猛喎、啊，真系最猛呢样嘢。我想买嘅时候吓、啊，我想买我自己出产嘅，我买唔到。OK， 我买我想我要我买我要食嘅嘢嗰啲必需品，你俾啲有毒嘅我。 所以 喂，咁好死，咁好死啫。 所以咧， 不嬲都系咁噶啦。 真系收紧咗个标签法咧，系好清楚嗰样产品系边度嚟嘅。譬如话嗰啲 berries 系由中国嚟定澳洲嚟咧，到时啲中国人就会嚟澳洲买晒你啲澳洲生产嗰啲 berries 翻去噶啦，所以你到时都系一样嘅啫。 喂，但系个收紧个标签法冇帮助噶、哦，系咪先？嗱，你譬如嗱，我用翻个好似头先呢个 berries 做比例做举例咁样啦。嗱 ，OK， 咁喺个雪柜里边啦，有一盒就写住澳洲做嘅 berries，OK，、okay? 有一盒咧就贵啲嘅$5咁样，有一盒咧就系中国做嘅 berries， 写到明大大只字嘅鸡眼，即系大眼鸡咁大只字嘅2.5咁样 ，OK， 摆喺度，啲$5嘅俾中国人买晒，咁我剩翻啲2.5嘅，咁我咪又系买翻嗰啲， 冇错。 如果我要食嘅话， 喂，我哋呢度都唔系香港啊，暂时好老实讲，暂时中国人都唔系多到会买晒咁夸张，系嘛？仲有，我想问下你啦，都系讲翻奶粉嘅问题，你系有两个 B B 啊，我想问下你系咪真系买唔到奶粉先？ 嗱，我唔系买唔到奶粉嘅，只不过咧，你会次次见到咧。奶，因为我嗰两个都食人奶嘅 ，OK， 但系次次我见到咧个柜上边嗰啲，而家唔系，你知唔知而家咧最兴唔系抢嗰啲罐装奶粉啊？因为罐装奶粉会俾人周啊 ，OK， 而家兴系咩？而家兴一包包嗰啲一啲胶袋装嘅奶粉啊， 系，我听过啦 吓， 有啲咁嘅嘢噶嘛。 我有个 friend， 我 轻啲啊嘛。 我朋友专做蛋糕嘅 ，OK， 咁佢要好需要呢啲咁嘅奶粉嘅 ，OK， 咁佢就次次就会喺个 Facebook 度 complain 啊，哎，我又俾人买晒啊嗰啲奶粉。 诶、哎，咁其实咧，作为一个普通嘅公民，而且澳洲一个民主社会，点解佢哋唔会自己嘅去商场啦，去超级市场啦，去自己嗰啲 local 嗰啲 council 啊，嗰啲或者个即嗰啲 councilor 嗰度抗议啊嘛？你唔出声，净系喺个 Facebook 唔系你冇得抗议啊，唔系你冇得抗议啊，你一出声佢又话你歧视又乜柒柒噶嘛？ 如果你自己是中国人呢，或者你刚才讲话黑眼睛、黄皮肤那些，我想他不可以说你歧视，因为事实上你都是同一个种族，或者望落去 的。不是啊，你去 complain， 你 complain 啲咩先？咁你冇可能俾人买嘢噶嘛？ Complain 买唔到系一个消费者嘅其中一个原 系，我而家可以答你啦，小华姐姐。如果你话你买唔到嘅，咁麻烦你同超级市场 complain 啊，你同政府 complain 冇用 啊，当然可以同超级市 唔系政府卖俾你噶 complain 啦。 嘛。 唔系，当然两样都要。我嘅意思，商品就系超级市场，你都应该 complain 噶。佢你 complain 得多，佢一定会话要限量嘅。咁老实讲，咁你系都系要同佢抢 超级，唔系个问题就喺呢度。超级市场又不能够，即系佢除非话所有人都限量，系可能买两包或者买两罐咯。如果佢有啲咩措施专系针对你中国 黄皮肤，黄皮肤净系可以买两，黄皮肤净系可以买两罐 咁 啊！大 剂当然咁亦都唔得啦。我嘅意思系，如果你限量佢系两至四个或者六个嘅六罐嘅，咁我谂都系咪有帮助咧？定系都冇啊？ 其实呢就我自己就过来人啦 ,ok, 咁我系嗰阵时系发现到呢超级市场开始有啲标签就写住话呢每人只限四罐咁样啦。即系我每次我见到咁嘅标志，其实我觉得好羞愧㗎。即系无情情点会无端端会喺个架度有个牌 ,ok, 写住话每人只限四罐，有啲仲夸张，有啲上埋锁㗎添 ,ok, 喺换有时。 喺德国咪系囉。 系啊，有啲上埋电子锁嘅，哇！你买罐摆罐奶粉有个电子锁嘅，即系 喺边度？ 喺 Sydney，喺真系噶，喺Sydney啊！ 喺德国啊，德国 系即系嗱，好坦白咁讲，你喺咩情况之下你先会有啲咩咁嘅嘢咧？就唔买啲好高级嗰啲吓电脑产品啊 ，iPad 咁，你梗系黐几个喺度啦。OK， 你买罐奶粉你都黐过嗰啲电脑 tag， 咁你讲真啦，你防咩人咧？即系我好坦白咁讲，我第一个对唔住啊吓，我嘅祖国，我真系觉得哇，真系防你啲中国人嘅啫。讲真， 其实佢哋都唔想嘅，大佬，你估佢哋即系特登。搞到你哋咁大镬咩？不过佢自己啲细路佢都唔想食到有大头有生肾石，乜都嚟嘅，佢哋都唔想嘅啫。 我觉得咁喎，如果你容忍佢嗱，即系呢个情形就等于日本仔侵略任何国家，举嚟中国先啦。嗰、那个日本仔自己都唔想侵略噶，但系到时佢就系造成咗侵略嘅行为嘅话咧，当地嘅居民都要反抗。第二就系、是、如果你系容忍佢去买晒全世界各地嘅嘢。养呢十几亿人口嘅话咧，佢反而唔会对自己嘅政府有重大嘅压力。你俾举例啊，如果佢喺外地买唔到，啲个个 B B 都会食到个头大。我唔相信佢唔做到。而家就系因为全世界可以供应到佢哋，暂时都未到发神经嘅地步，佢哋就系少咗向自己本国政府施压力。其实呢个系唔公道嘅。第一对其他国家唔公道，第二对佢哋喺国内系咁样容忍一啲劣质产品，亦都系我所以咧老老实实，你真系完全唔俾佢买咧，佢哋反而国内有可能创造翻一啲系合格嘅产品。 第二点就系想讲就系作为一个澳洲人嚟讲咧，喂大佬，你中国你哋共产党搞出嚟撇屎嘅系咪先？冇理由我哋澳洲人找数噶嘛，系咪？ 全世界找数啊！ 咪咯，你咪自己本国人大陆人找翻咯，系咪先？咁即系作为一个澳洲人，我梗系维护本国利益噶啦，系咪先？咁我觉得呢啲系无可厚非嘅。你问我，我觉得 嗱，今次嘅呢个咁嘅 Barry 事件咧，我真系最大受害者。虽然咧，我成日同即系因为呢件事同我老婆闹到天翻地覆，但系即系我本身系我成日买啲frozen berry 食嘅，因为即系。对我嚟讲是即是平啊方便啊快咁样㗎嘛。咁但其实而家就即是听完啲屎屎尿尿嘅时候就諗下哎我都要节食一下，我都唔可以点呢啲咁嘅嘢。所以呢我希望即是唔知我唔知道标签化可以帮到几多，但起如果可以起码 indicate 到系真系纯澳洲嘅，咁起码我哋做父母嘅有信心啲喎。 我成记得细个嘅时候呢，老豆闹我咧，成日都话衰仔再咁样俾屎喂嘢，我估唔到到我长大咗，呢句说话系会喺真实生活上边出现。 你自己拿嚟食啲啊！我想问下各位咧，你哋觉得嗱，我哋话排话乜乜乜，我哋而家讲嘅啫，我肯定人哋啲鬼佬啊，即系一定已经个心理上已经好唔舒服同好唔平衡啦。你会觉得喺澳洲或者我讲澳洲先啦，我哋身处澳洲，有冇可能好似香港咁，即系激起一啲嘅所谓本土主义嘅呢一种嘢，即系会冒起咧？ 但你可唔可以讲啊？你讲本土主义系咩意思啊？ 即可能咧，我又唔可以话系排华嘅，但系咧，对于外来移民咧，系有非常之大嘅嗱，当然亦都有呢个中东嗰啲嘅影响啦吓。 哦，咁我哋都要公道啲講，即係相對於呢個嘅 IS 嗰啲咁樣嘅，即係極端主義分子咧，中國人咧係好似啲嘈啊、矮啊、曱甴老鼠咁啊，即係係核突啊、污糟啊、醜陋啊、自私啊，但係都唔係話邪惡啦。咁所以即係如果要有中國勢力再加中東影響咧，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澳洲或者好多嘅先進國家一定要收緊移民，甚至係即係都幾排斥外來嘅移民啊？ 而家做緊啦。已經上次 Tony Abbott 喺呢個時度已經講咗啦，我哋俾依個佢講嘅時候就針對中東移民嘅話，我哋俾依啲中東人即係 too long of the benefit of doubt 咁樣講，即係你哋炸完一鍋又一鍋，即係係時候一定要收緊依個移民政策啦。咁佢講呢句説話其實係針對中東人咯。右派上台不嬲，即係傳統上啦，自由黨右派都係比較抗拒移民啲嘅，相對於左派，即係相比喺工黨嘅話，咁我可以，我都覺得係今日已經發生緊，因為佢自己政府 Treasury 嗰個unemployment rate 嘅forecast 都話去到 7.5% 啦。今年一六啦，咁你起碼點樣仲會上多個零1.5% 咁上下，即係總之失業率一定會向上再飆升啦。咁樣情況之下，一定會收緊移民政策，依個根本係緊局嚟。咁我加上，我覺得主要唔會係排華嘅，第一排就排中東啦，咁第其次就排華咯，因為啲中國人即係國內嚟嗰啲，尤其是國內嚟嗰啲，即係唔知點解係特別乞人憎，即係又炒鬼曬啲地啊，又依樣嗰樣。但我覺得呢個都係其次啫，最主要都係中東嗰邊。 我又唔係好同意話右派政府係抗拒移民，佢哋只不過係一路以嚟都係把口抗拒移民，又狂收移民。如果你睇翻過去嗰20年咧，移民政策最寬鬆嘅時候就係何華德嘅時期，但係佢把口係一路咁樣鬧啲移民。但下面呢又是一路咁样放松，一路咁样收好多嘅。咁其实呢个系一个两难啦，因为某一类型嘅移民固然会影响到失业率啦，但系移民整体嚟讲系对个经济系有极大嘅好处。咁你喺而家呢个澳洲喺呢个经济下滑嘅情况之下呢，即系我觉得个倾向都系会收紧嘅，但系尤其是呢兩樣嘢，基本上係可以話係兩黨共識嘅。喺Tony Abbott 同埋 Julia Gillard 其實都冇討論過。其實兩個黨都係諗住會收緊，但係難咯，我覺得，因為你一定會令個經濟更加差。如果你收少啲移民，咁如果你講意識形態方面咧，我都覺得係即係都係排中東啦。你話排華比較困難嘅，其實而家一來已經太多啦。你啱啱貓姐先貼咗個貼出嚟話如果啲 Herschel 係52% 嘅人係即係超過一半嘅人話 claim 佢 heritage Chinese 嘛。咁因為你咁多，你好難排啦。二來你個地緣政治就好難話對中國人排斥中國人咯，即係喺個地緣政治上會發生問題咯。 我補充少少啊，其實頭先啊唐衰講得好啱啊。其实仲有一点就系话，始终中国人系比较有钱啲嘅，相对喺中东嗰啲，中东系相对 系啦。其实你而家讲翻嗰啲 stereotype 嘅中国人系点样？譬如譬如你后生嗰啲 stereotype 嘅中国人系点样？就系俾阿爸阿妈焗佢读书读得好叻啊，跟住要焗佢入去做医生啊。 唔系呢批 IBC 呢批已经唔算，呢批唔系我哋讲紧批中国人，我哋而家讲紧嗰批中国人咧系30岁未到啊，揸架 Benz AMG 啊，拖住条女啊，拎住一抽 LV Gucci 啊，然后去买楼嗰啲嗰堆，咁同埋可以头先阿唐水讲咗话，其实长期以嚟澳洲都处于两难啦，一方面就系个人口老化得好紧要啦，咁你需要失业去补充啦，即系头先我都提过就系话。喂，我啊一年除咗交政府强制要买嗰份，即系要我哋要求我哋买嗰份私人保险之外，我仲要交多千几蚊税，系要俾个公营医疗体系噶嘛。咁我3年我都睇咗一次医生。咁我去睇嗰次医生讲，佢见到啲咩咧？就见到啲阿公阿婆啊，啲 uncle 就走去搵个医生打下交咯。咁呢个都唔系问题，呢个其实即系唔好讲嗰个制度系咪有问题先。那个问题就系话，其实系我哋一新嘅年轻嘅呢一脱人。其实是津贴紧上一代年纪大的人咯，咁你睇到如果再冇新移民去补充嘅人口嘅话咧，其实就澳洲嘅经济好难再持续发展下去。但另一方面就话，会好直接反映当个失业率升嘅时候咧，第一件事啲人一定嘈，即系 cut 移民，第一件事一定咁样。 咁、那個趨勢其實，我覺得個出路咧，一定係會將個新移民政策收緊。收緊嘅定義唔係話收少咗移民，而係將個移民嘅門檻會不斷提高咯。對你對英文嘅要求會提高啦。對你，如果你係投資移民，對你移民嘅錢要提高啦。如果你技術移民，對你技術嘅要求，甚至乎要你揾到工作先可以移民啦。即係如此之如此類咁嘅要求會提高咯。 我想問下你哋咧，唔知你哋有冇喺香港嗰啲朋友咧，都係。有人話喺香港咧會有第二，唔知係咪叫第二波啦，即係有新嘅一波咧嘅移民潮，因為香港而家實在太不成樣啦。咁你哋有冇咁樣嘅感受咧，或者自己親戚朋友啊，有冇即係急需想有即係帶啲細路走啊咁樣嘅情形出現咧？ 有，我舅父 有啲朋友，唔係太多，但係有咯，係啊， 有啊， 有細路㗎，多數都係。 我舅父，我舅父打政府工都話要叫已經揾我傾定，諗住撇啊！ 如果係咁，我哋可以第日多啲探討下關於移民喺依度落地生根嗰啲咁樣嘅生理啊、心理嘅質素。 好啊，好啊，咁嗱，咁我哋今日到依度啦，咁我繼續咧要去等 Berries 啊，因為我老婆罰我要等鬼曬啲 Berries 佢，咁所以咧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啦。 好啊， 拜拜， 拜拜， 拜拜。